想看身旁你俏皮的模样，牵你的手一路幻想心情多美好。你对我说我陪着你想在未来徜徉，我告诉你你伴着我这就不再彷徨。清早起床看身旁你可爱的模样，吻你的脸轻轻微笑感觉多美好。你对我说我陪着你是幸福的信仰，我告诉你你伴着我这就不再流浪。我们爱恋的路上充满欢乐与想象，无论明天去向何方，就在爱情的天空自由的飞翔。看身旁你可爱的模样，吻你的脸轻轻微笑感觉多美好。你对我说我陪着你是幸福的信仰，我告诉你你伴着我这就不再流浪。我们爱恋的路上充满欢乐与想象，无论明天去向何方，就在爱情的天空自由的飞翔。我们爱恋的路上充满欢乐与想象，无论明天去向何方，就在爱情的天空自由的飞翔。自由的